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这是一片很幽很深的林子，越往里走越是晦暗，林中掠过的风似乎都比外面要冷些，带着腐烂湿冷的木叶味道。端木翠向密林深处走去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。寻常文瑞的寿命只有不到三个月，现下要对付的是存活超过30年的文瑞精怪。端木翠暗存了一丝侥幸，希望这文瑞精怪只是寻常家文幻化。不远处是一个堆满了腐烂木叶的死水池塘，蚊虫滋生于水，应该是这里了。端木翠定了定神，右手屈起三指，捏了一个三昧真火诀，就听腾的一声，水面腾起一大片黑云。那黑云在半空停了片刻，便朝着端木翠扑降过来。端木翠急退数步，右手向着半空虚弹，就见半空中一道火蛇蜿蜒而起，初时只是火蛇，瞬间便扩成了偌大火帐，将那成群文瑞与端木翠隔开。定睛看时，只见火帐内侧积有上千文瑞，足有半指大小，触须和三对步足更是长约一指，且那细长步足之上隐约有白色纹斑。端木翠识得这是文瑞中最为凶猛的一类，俗称花蚊子，不禁心中一沉。 这么快变产卵了吗？ 端木翠目光蓦地转为凌厉，厉声喝道： 去！ 话音刚落，就见那平展火帐如同尺布般对半交叠，将那大群蚊瑞裹于当中，嗡嗡声忽地扬起，瞬间转于无声无息，只鼻端闻到焦臭味道。那火帐旋又缩着一线火舌，直到杳然无踪。端木翠轻吁一口气，这才往池塘过去，行至塘边俯身细看，寻常文瑞一次产卵数以千计，方才消灭的只是先长成的幼蚊，这水面之上应该还有刚刚孵化的幼虫结绝。果然饶是池水污浊，端木翠还是看到水面之上无数结绝如如而动。端木翠微微一笑，正要再捏三昧真火诀，忽地想到什么，身子僵了一僵，一股凉气自脊背蔓延开来。那水中的人面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倒影，没有多加留意，此刻才发现那脸浮肿苍白，带着诡异绝笑，那分明是赵小大的脸啊。 不好！ 端木翠暗叫不好，待要起身已是不及，水中突地伸出六只巨大步足，两只搭上端木翠的脖梗，两只环在她的腰间，剩余两只则勾住端木翠的脚踝，瞬间将她带入死水之中。斧一入水，万声沉寂，端木翠只觉有无数细刺扎入周身，初始还觉微痛，紧接着便是麻痹无感，知道这是文瑞精怪要用自己的血去给养结绝幼虫。端木翠心中大急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伸手扼住文瑞精怪的咽部，腾身而起，分水而出，半空中一个急转，待要挣脱缠住自己的步足，哪知那精怪如影随形，步足忽地缩紧，端木翠被缠扎得喘不过气来，气力顿失，与那精怪双双跌落在水畔。那精怪将端木翠翻压在地，喉间呵呵有声。端木翠抬眼看时，那脸分明还是赵小大的脸，头颅却已扭曲做半球形状，复眼翻转，上下颚锯齿轻搓，那偌大的喙刺便向着他的咽喉刺落。端木翠拼尽全身气力躲开这喙刺一击，那喙刺失了准头，生生刺入端木翠的右肩，他只觉得剧痛无比，体内气血翻涌，紧接着周身血液都向右肩急涌， 但要捏起口诀，哪里还有半分的力气？眼前渐渐模糊，哈尔盼只听到那精怪的吞咽之声，忽地听到展昭怒喝：“ 端木翠！” 那精怪身形一滞，未及抬头，四只袖剑破空而来，上下两路各两根，来势无比凌厉，将那精怪喙刺生生击断作三节。那精怪痛呼一声，向后翻倒。与此同时，展昭已掠至近前，身臂用力扶起端木翠，急道：“ 你怎么样？” 目光所及，端木翠右肩血如泉涌，心中巨震。展昭伸手便去按压他的伤口，哪里按压得住，只觉得温热鲜血源源不断自指缝中溢出。端木翠虚弱之极，断断续续的道：“ 好精怪，他体内的毒让我的血不得凝固。” 展昭再无犹豫，扯落官袍下摆便去包扎端木翠的伤口。忽听得身后一声，急回头一看，那精怪摇摇晃晃站起，身形几乎有一人多高，喙刺虽断，颚中上下锯齿磨搓有声。展昭心中一凛，便将端木翠挡在身后。端木翠勉励道：“ 你快走，你是凡人，斗他不过。”“ 除非我死，断不得让他动你分毫。” 端木翠眼眶一热，未及答话，展昭夜已挠身越空，巨阙寒光如水，便向那精怪胸腹斩落。但觉着刃之处坚硬如铁，心中骇然。这精怪喙刺易破，大概是罩门，但周身如被铁甲，真不知如何才能伤他。他急回头看一眼端木翠，蓦地向旁掠开，心中打定主意，要将这精怪引开。这一来，虽然自己置身险地，端木翠或可得脱，总好过两人受厄。端木翠挣扎着扶树站起，见到展昭从旁掠开，知他心意，暗暗摇头，阴想：“ 你这一来，或能救我脱困，但若你敌他不过，纵了精怪，与他喘息之机，让他产下妖孽，不知又有多少生灵涂炭了。” 念及至此，端木翠奋力稍定气息，捏了三昧真火诀在手，去准时机喝道：“ 展昭，躲开！” 展昭与那精怪缠斗正急，忽听端木翠呼喝，不及细想，急退数丈，尚未站定，只觉有一股热浪掠面而去，竟撩焦了鬓边几缕额发。抬眼看时，那精怪如同被火布包裹，惨叫连连，不多时黑烟腾空，焦臭盈林。端木翠唇角漾起一抹微笑，被倚那树软软瘫倒。展昭急掠过来，扶住端木翠慢慢坐下，将端木翠的伤口缠起：“ 你不用忙了，没用的。” 展昭不答，只帮端木翠将伤口缠紧，回头再看他时，忽得如被雷噬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常人失血不过脸色苍白，反观端木翠，先时面无血色，后来竟渐渐换作透明，整个人如雾如气般，似乎行将羽化。见展昭怔住，端木翠反平静下来：“ 我疏忽纵怪，是天要罚我。我失了凡人的血，是再不得留在这世间了。” 传说中，上仙不得久留世间，欲留则转投人胎，一旦凡血流尽，便需重回洞天。 是不是有了凡人的血，就可以留下来？ 展昭将巨阙抽出寸许，就着臂膊深深划了一道，将伤处凑至端木翠唇边，轻声道：“ 说好了要收人间精怪，精怪尚未收尽，怎么可以走？” 展昭背着端木翠回草庐。开始的时候，端木翠很轻很轻，展昭甚至不敢回头，怕哪一次回头，背上的人已经不见了。后来，端木翠气息渐重，展昭的心定下来，柔声道：“ 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“ 嗯。” 端木翠淡淡嗯了一声，似有心事。凄凄哀哀良久，终于开口道：“ 展昭，区区文瑞精怪，本是两三下就可收服的，我却被他搞得如此狼狈，传出去，脸都丢尽了。你可不可以，不要说出去啊？” 展昭先是愕然，继而哭笑不得。他原本以为端木翠不开口是身体不适，哪知竟是为了这等小事，失笑道：“ 端木翠，你原来这么好面子，我会考虑不说出去。”“ 只是考虑不说嘛。”“ 是啊，你既有求于我，当然不能口头上央求便罢了。正巧前日里大人提过开封府需要洒扫，府里人手不够，你若……”“ 你让我去给开封府打扫停除？” 端木翠气急败坏，顺手在展昭的胳膊上重重一拧。“ 你做梦！” 哎， 就听展昭痛呼一声，这才想起自己拧的地方正是方才展昭割伤的地方，吓得他赶紧缩手。“ 你痛不痛啊？” 展昭回过头，眉目间尽是笑意。“ 嘴上这么凶，下手也这么重，看来是真的没事了。” 端木翠心中一暖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